小道上，小王的缰撞翻了老羊的缸，老羊的缸碰倒了小王的缰。小王放下缰去扶老羊的缸，老羊放下缸去帮小王装缰。